给我的永不会忘记，失去的我曾永远不幸，在你最美时竟让我遇见你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碗的叶。我们在办公室呢经常一起分享零食，我们主持人英奇说食品包装上面的没有一个是真的，我说那不见得吧，食品包装上面有一个是真的， 嗯， 就是图片仅供参考。 好吧，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，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心甘情愿爱你， 空别的

笑而过，如旧帐暖谁琴声奏遍，行囊中只剩下思念，有些辛苦和心酸，有些泪水要笑着喝干。男人好难，做人好难，白天男子汉，晚上汉子难，有些承诺赶来时要破产，可惜青春就过了大半。男人不难，做人不难，谁不为生活而忙碌承担，有些难关走过才有答案，几十而立都不算晚。男人不难，做人不难，犯过的错也许还会再犯，有些难

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传言，离愁里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但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空在雨中

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，才会结果的真忘。我没有什么一隐墨章，千万不要放在心上，我又不脆弱，何况那算什么伤，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。我没有说谎，我何必说谎，你懂 是说你想分手吗？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？你知吗？回头望伴你走，从来未曾幸福过，苦过痛，渡过火，沿途为何没奈何？下半生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别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。岁月那么多，为继续而继续，没有